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汉武帝29岁那年，他最宠幸的魏皇后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叫刘据。因为汉武帝的钟爱，刘据7岁的时候就被立为了太子，还特地为他在东宫建了一座博望院，就是希望自己这个儿子长大以后能够博学多才，而且有声望，将来好继承自己的事业。然而随着魏皇后的年老色衰，汉武帝的年老多疑，这位本应该继承皇位的太子最终的下场却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给冤枉死了。奸佞小人从中作梗，亲生父亲昏庸无道，面对谗言，父亲逼死儿子，所有猜疑源自两个噩梦。接听阿龙话说天下，死得最冤枉的太子刘据。一切都应该从汉武帝的两个梦说起。公元前92年，汉武帝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了。这人一老就喜欢睡觉，而且睡得还不安稳，经常做梦。有一天中午，汉武帝睡午觉，梦见一个高个男的举着一柄长剑，慢慢地走到他的面前，然后突然举起剑来，就要砍下去。情急之下，他大喊一声，结果被惊醒了。就在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个男子正从门口逃了出去。人一老都怕死，汉武帝的这个梦可给他吓得不轻，于是马上派人去追查那个逃跑的男子。几个侍卫在宫里搜了大半天，结果连个鬼影都没有，就回去禀报。汉武帝不相信自己是在做梦，既然不是做梦，那么那个男的就是真的要杀他，而且这些人竟然没有搜到。一气之下大喝一声，拉出去斩。估计那几个侍卫到死啊，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捉不到皇上梦见的人而被杀的。虽然解气杀了侍卫，可是汉武帝还是不放心呐，于是下令不光皇宫，就连老百姓的家里也要搜个遍。结果不用说呀，当然还是连个鬼影都没有了。那几天可给汉武帝折腾得够呛，吃不下睡不着的，整天琢磨着这么搜都搜不着，那就很有可能是妖魔鬼怪了。其实汉武帝这么琢磨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他统治的那几十年里，特别盛行巫蛊术。所谓巫蛊啊，就是把这个铜木雕成的木偶作为自己的仇人，再挖个坑埋了，念念有词，意思就是希望你早点死喽。汉武帝对付妖魔鬼怪的确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于是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宠臣江充。这江充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啊，在汉武帝身边就知道溜须拍马，打别人小报告。当初就是因为出卖自己的妹夫才得到了提拔，成了西汉最大的特务机构的头子。一个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人，别说是帮着汉武帝出谋划策了， 就连好坏他都分不清楚，怎么能起到好作用呢？再说了，这梦里的人搁谁也找不着啊。正在江冲发愁的时候，大狱里却传出了一个有人要告发朝廷重臣的消息。江冲乐坏了，经过一番了解，原来是一个叫朱安世的草莽要状告大臣公孙敬升用巫术陷害皇上，说公孙敬升和魏皇后的女儿杨石公主私通，还打算在汉武帝经常经过的地方埋木人诅咒他。被梦吓得魂不附体的汉武帝一听这话，哪还有什么心思琢磨是真是假呀，一道命令就把这个公孙敬升抓起来了，和他连带一起，整个公孙家族也都跟着处死了。那个和公孙敬升私通的杨石公主，别看是汉武帝的亲生闺女，也没能逃过一劫。其实说到这个公孙家族，还和当时的魏皇后是亲戚关系。首先，这个公孙敬升是魏皇后的外甥，在宫里是个大官，他的父亲是魏皇后的姐夫，是当朝的丞相。魏皇后和太子刘据一看，汉武帝现在跟疯了似的，不光杀了娘家人，就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下了毒手了，搞不好下一步啊，这刀口就得转向咱母子俩了。魏皇后和太子刘据虽然担心，但是也没有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可就在这个时候，汉武帝的第二个梦又出现了。公孙贺案结束以后，汉武帝突然就病倒了。有一天中午，汉武帝梦见好多人拿着大棒子朝他脑袋就抡过来了，这一机灵愣从床上坐起来了，浑身冷汗。清醒之后，他赶忙把江冲叫过来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江冲想了想说，这是巫蛊。汉武帝不明白呀，因为公孙父子都已经死了，怎么还会有这种事儿呢？江冲解释了，这恐怕呀是另有他人呐。一听江冲这话，汉武帝抹了一把汗，只说了一个字儿：查。江冲走出汉武帝的住所，就开始查办。所谓的查办呢，就是到处挖地，一旦挖到木头之类的人形东西，就把这地的主人找出来，严刑逼供。如果有钱，送点钱就算了事儿了；倘若没钱，那就等着收尸吧。公元前91年，京城内外因遭巫蛊之祸，无端被杀的达数万人之多，弄得是人心惶惶。太子刘据看到江冲如此胡作非为，就经常站出来为那些被陷害的人说话，有时候还指着江冲的鼻子大骂他是奸佞小人。江冲本来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所以对于太子的言行那更是记下了仇了。经常琢磨，这皇上现在已经老糊涂了，万一要是死了太子继位，那我还能有好日子过吗？于是就开始绞尽脑汁的想办法除掉刘据。江冲见汉武帝的噩梦好像就没停过，于是对汉武帝说，您现在龙体欠安，肯定是宫里头有人用蛊气在害您。本来就担惊受怕的汉武帝一听他这话，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看见汉武帝上了圈套了，江冲就接着说，您呐，先到甘泉宫去调养调养，我呢为您在宫里好好调查调查，看看到底是谁在诅咒您。汉武帝一看江冲自告奋勇的帮他调查，二话没说，一分钟都没耽误走了。江冲拿着诏书在宫里到处搜查，当然他这样做无非也就是个幌子，其实他早就做好安排了，在太子刘据的东宫提前埋了东西。刘据一看江冲耀武扬威的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挖地三尺找东西，虽然是一百个不乐意吧，可是看着皇上的诏书也不敢抗旨不遵呢。就这样，江冲几乎把东宫挖了一底儿朝天，结果那些被江冲提前埋好的木偶被一个一个挖出来了。看着这些所谓的证据，转身 就去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了。刘据看着这场闹剧，真是哭笑不得呀。对于江充和自己的父亲，他都很愤恨。父亲现在不见自己，而江充这个混蛋又总找自己的麻烦，他又应该如何是好呢？奸佞小人从中作梗，亲生父亲昏庸无道，面对谗言，父亲逼死儿子，所有猜疑源自两个噩梦。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死得最冤枉的太子刘据。那个时候的刘据真是对自己的这位父亲彻底丧失了信心了。老爸爱做梦，而且做完梦就杀人，在这个时候谁有木偶他就杀谁。眼看自己被那个小人江充诬陷，他真不敢保证父亲会站在自己这边相信自己。出于无奈，刘据找到了自己的老师石德来向他请教。石德见到太子，得知了全部事情的经过以后，问道：太子啊，可还记得公孙父子的事件？当初公孙一家子还有您的妹妹之所以被处死，那都是因为挖出了证据，而现在太子您的情况也是如此。汉武帝年岁大了，根本看不出来江充是个骗子，一旦江充把事情禀报给皇上，您的厄运可就来了。听师父说了半天，刘据还是没有明白自己现在应该如何是好啊，一个劲儿的催促师父赶紧说办法吧。师德想了半天才说到正题上，江充之所以能在东宫挖出证据，那都是他事先料理好的，很明显是要陷害您，可是皇上不知道这是他的阴谋啊，您也没办法去解释。如今之计呀，不如先斩后奏，您可以冒用朝廷的符节，把江充和他的党羽全部抓起来，然后马上处死，等事儿做完了再向皇上解释。刘据听完了脸都绿了，这简直就是谋反呢。看到刘据这么紧张，石德简直快被气死了。现在皇上说是在甘泉宫养病，但生死谁知道，而且江充不也是打着皇上的名义作恶多端吗？您自己看着办吧。听完了师父给自己出的这个主意，刘据乱的跟锅酱子似的，思前想后一咬牙，好，就这么着吧。公元前91年7月9号，刘据派自己的门客充当使者来收捕江充等人。当门客当众宣布圣旨的时候，江充的一个同伙突然跳了起来，说圣旨是假的。门客二话没说，拔剑就把那人给杀了。趁着混乱，有个人跑了出去，快马加鞭的就赶往甘泉宫。剩下的一堆人谁也不敢吱声，都乖乖的跪在地上。江充虽然有所怀疑，可是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他实在不明白皇上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竟然要关押自己。刘据看着面前的这个江充，恨他恨得简直想活吃了他，一剑下去就让江充去见祖宗了。紧接着刘据进宫禀报皇后卫子夫，还把皇后的车马拉来搭载射手，同时调出了武器库的武器和长月宫的卫队，还发布告说江充造反已被诛杀。就在刘据在长安城里做着一系列事情的时候，逃跑的那个人已经把所有的事儿汇报给了汉武帝。面对儿子的所作所为，汉武帝又会怎么想怎么做呢？汉武帝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 他听到这是太子假传圣旨，把自己最信赖的臣子江冲给杀了，而且还把宫廷卫队调动起来了，拿出了所有的武器，这显然就是谋反呢。于是当即下令，让丞相调动军队捉拿刘据。那个时候在汉武帝的眼里啊，早就没有什么父子关系了，取而代之的却是皇上与逆臣的关系。当刘据知道丞相是奉父亲之命来绞杀自己的时候，就跟朝中大臣们说，皇上病危，奸臣作乱，希望大伙起来讨伐呀。一边是太子，一边是皇上派来的丞相，这些大臣呢，被弄得谁也不明白到底哪头才是真的呀。可皇上毕竟是皇上，即便分不清楚，谁也不会冒着造反的罪名跟着太子一起讨伐呀。于是都站到了丞相一边，眼看着劝导没有用处了，刘据只好率领着他的长月宫卫队和正规军发生了正面冲突。经过四天血战，刘据的长月宫卫队就像小孩一样不堪一击，眼看着自己马上就要彻底失败了，刘据赶忙带着两个儿子逃出了长安城。汉武帝没能捉到这个造反的太子，气得简直啊像发了疯的杀人狂，把气儿全撒在跟刘据有关的人身上了。先是逼着魏皇后上吊自杀，然后又把所有和这事儿有牵连的人都杀了一干净。那段时间呢，西汉的天空愁云惨雾，朝中大臣们个个都是哆嗦着上朝，哆嗦着回家。几天以前还是当朝太子，几天以后却变成了人人追杀的当朝罪臣。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刘据就带着两个儿子跑到了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里，找了个农户家住下来了。习惯了山珍海味的刘据突然吃起了难以下咽的粗粮，还没几天呢就开始唉声叹气了。他就琢磨着得换个地方待待呀，于是想起了有一朋友就住在不远处，虽然不能在人家里常住吧，但最起码先吃顿好的改善生活再说吧。于是他提笔给这位朋友写了一封信，差人送去。事情的发展一般都很难让人预料，刘据在写信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这封信暴露了自己的藏身之处。好饭好菜刘据当然没吃上了，不过这封信却招来了地方县令。当初汉武帝为了能够抓到这个叛逆的儿子，还曾经下过一道圣旨，但凡是抓到太子刘据的人，无论刘据是死是活都能得到奖赏。一个小小的地方县令当然不会错过这么一大好机会了，于是带着手下的官差就把这个农户的家呀堵了一个水泄不通。刘据一看逃跑是没希望了，于是转头就往回跑，关上房门上吊自杀了。两个儿子一看老爸跑回了屋里，还以为是想办法逃跑呢，为了保护父亲，哥俩在外边誓死和那些官兵搏斗，结果也死在了乱刀之下。汉武帝得知刘据死了，虽然有点伤心，但说话算话，给那个小县令升了官。当看到儿子的尸体运进宫的那一刹那，汉武帝哭了。咱们真是很难想象汉武帝当时的眼泪是作为一个父亲还是作为一个皇上而流的呢。伤心过后，汉武帝开始对自己的这种愚昧行为进行反思，开始调查东宫挖出木头人的整件事情。当一份份调查结果递到面前的时候，汉武帝差点气背过去。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魏皇后和刘据的宫里根本就没有埋过什么木头人，那些都是江冲这帮奸佞小人从中捣鬼。随着事件一点一点的清晰，汉武帝也明白了刘据后来率领卫队和他作对假传圣旨，那也都是被江冲这帮人所逼呀，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敢铤而走险的。